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讲了杨素三次戴绿帽子的光荣经历。杨素戴绿帽子不仅没有被人耻笑，反而赢得了大丈夫的美名。原因就在于他慷慨豁达，愿意成人之美。不过杨素这个人并不是一个老好人，他知道成大事的人不仅要学会放弃，还要学会争取。杨素算是古人中活得明白透亮的一个了。他明白感情的事儿不能强求，太认真了反而会让自己陷入僵局，所以戴了绿帽子照样谈笑风生。但是对待事业可不一样，要干成一件事儿，必须是狠抓猛打，瞅准时机，用100倍的努力去争取哪怕是一丁点的希望。少年轻狂，险遭杀身之祸，中年得志，助人谋朝篡位，文武双全，智勇过人，只可惜姻缘不佳，娶妻凶悍，美人不爱，弃夫私奔，又可赞真男人忍痛割爱，不怕世俗偏见，大丈夫成人之美，只为人间真情。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杨素轶事下集，夺宗之谋。杨素出身于官宦家庭，他的父亲是北周刺史。杨素虽然姓杨，但和后来的隋文帝杨坚并没有什么亲戚关系。杨素少年的时候性格就十分的刚毅直爽，有那么一股子闯劲儿。北周末年，杨素的父亲在作战中牺牲了，可是北周武帝并没有给他任何的封赏。杨素气不过呀，一心要给父亲讨回公道，他一口气写了3封奏折给皇上，终于把周武帝给惹恼了。心说这小子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哪有追着皇上要封赏的，朕就是不封了你能怎么着吧，不但不封，朕还要治你一个欺君之罪。北周武帝一拍桌子，来人呐，把那个叫杨素的给我带上殿来，我倒要看看他一个黄毛小子能有多大能耐。杨素走上大殿，不卑不亢，草民参见皇上。杨素，你几次三番的写信给你父亲讨赏，不觉得很过分吗？皇上，我父亲为国捐躯，立下汗马功劳，您什么表示也没有，我觉得真正过分的是您。周武帝一听火冒三丈，你敢说朕过分，真是胆大包天啊。来人呐，来人呐，把这黄毛小子给我拖出去斩了。 两旁的侍卫过来抹肩头拢二背，把杨素捆了一个结实。谁知道杨素反而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遇到这样的昏君，我也只有自认倒霉了。周武帝一摆手，且慢，杨素，你说朕是昏君？当然了，我给自己的父亲讨些封赏是在尽孝道，可是你却连这也容不下，不是昏君又是什么？周武帝一听，啊，是啊，说的有些道理，看来我还真是不能杀他呀。杨素的一番慷慨陈词使周武帝对他刮目相看，周武帝不仅封赏了杨素的父亲，还派杨素为大将军。正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祸事降临了。后来这杨素帮助隋文帝建立了大隋王朝，因为开国有功，杨素被封为了上将军。这个时候杨素才刚刚成亲，年轻得志，这杨素有些飘飘然，再加上他生性直爽，不拘小节，就给他惹来了祸端。话说这杨素的老婆正是可是一个出了名的泼妇，自打两个人结了婚，就三天两头的吵架，没个清静日子。这天正是又因为芝麻大点事儿，在家里唠了唠叨，惹得杨素一肚子火。我说，这又是谁招惹你了？整天唠里唠叨的，你烦不烦呢？我唠叨。我告诉你，杨素，自打进了你们家门，我就没过过一天舒坦日子。还真不知道当初我爹怎么把我许配给你了。什么？难道嫁给我还委屈你了？像你这样的泼妇，恐怕没几个人能受得了你。受不了我？我可是你八抬大轿明媒正娶的老婆，你能拿我怎么样啊？哼，拿你怎么样？我告诉你，如果有一天我要当了皇上，绝对不让你当皇后。正是一听这句话，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啊。杨素实在看不下去了，一甩手出了家门。可是杨素没想到，这正是哭完以后爬起来就到隋文帝那儿告他状了，说杨素出言不逊，以下犯上。您说说，都说这祸从口出，可是两口子吵架的话也要报告皇上，这正是也太胡搅蛮缠不识大体了。隋文帝听了这话，心说杨素啊杨素啊，难道你真有谋反之心不成？不管这是不是一时失言啊，假如有一天你当了皇上，这话本身就是犯上之罪。不然以后谁家吵架都拿我这皇位说事儿，我这江山早晚有一天得落到别人手里。隋文帝马上下令免去杨素一切职务，让他在家好好反省。得，正是本来只想出口气，没想到把自己丈夫的饭碗给砸了，真不知道他能从中捞到多少好处。就这样，杨素在沙场上出生入死换来的官位，被自己的一句话给弄没了。这事儿过后，杨素虽然很是气恼，但是他也确实好好的反省了一下自己，为人之道还是要时时小心，处处留神才行，这样低级的错误他杨素是不会再犯了。不过杨素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没过多久隋文帝就重新启用了他。杨素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没过几年就稳固了自己在朝中的地位，不仅隋文帝对他言听计从，连隋文帝的儿子们见了他都是点头哈腰的，生怕得罪了杨素。杨素在朝中的地位使他成为了很多人想要拉拢的目标，隋文帝的二儿子杨广就是其中之一。 可是这杨广和杨素一直没有什么瓜葛，两个人不熟，这交情要怎么攀呢？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话说这杨广是隋文帝的第二个儿子，他的哥哥杨勇是当朝太子。杨广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人，虽然年龄比杨勇小，但无论是智商还是情商都比杨勇高出很多。杨广从小就长得好看，小嘴又会说，所以隋文帝和独孤皇后都很宠爱他，一成年就被封为了晋王。但是杨广才不稀罕这个亲王的爵位呢，他想的是大隋朝的皇上得我来做。可是太子杨勇一直忠厚老实，没犯过什么大错，想让隋文帝废掉他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啊。不过杨广知道做大事不能急于求成，他要先给自己积聚力量才行。于是杨广想出了一个迂回的办法来接近杨素。杨素有一个亲弟弟叫杨约，杨约小时候因为爬树从树上摔下来，不幸摔伤了要害，成了阉人了。这杨约生理上边有了缺陷，心里也慢慢的变得阴狠毒辣。他和杨素从小玩到大，经常给杨素出些阴招损招，帮助杨素解决了不少难题。这杨约不太喜欢和外人打交道，不过他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下棋。杨广打听到了这一点，就派宇文述带着大量的金银珠宝前去拜访杨约。宇文述一见杨约就要求跟他下棋，然后把金银珠宝当作筹码全都输给杨约了。杨约一看这架势，知道不是下棋这么简单，于是开口问道，宇文大人，你今天不光是来陪我下棋这么简单吧？宇文述说，杨大人既然这么问了，我就直说吧，我是奉了晋王的命令而来，晋王杨广一直都很钦佩您哥哥杨素，他有几句话想让我托您告诉杨素大人。哦，什么话呀？你哥哥杨素在朝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威望很高，可是他不知道大祸就要临头了。哈哈，笑话，我哥哥是皇上面前的红人，谁能搬动他呀？这您就有所不知了。您听过一句话叫功高震主吗？您哥哥杨素功劳太大了，连皇上都快镇不住他了。别看现在皇上对他言听计从，其实心里早就想铲除掉他了。这样的例子古往今来不计其数，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这可是皇帝惯用的手段呐。杨约被这一番话说得后脊梁直发凉啊，心说真是这个理儿，我可得帮我哥哥盯着点儿。那么晋王是什么意思呢？不瞒您说，晋王最近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太子杨勇已经在皇上面前失宠，马上就要被废了。太子一旦被废，朝廷里必然有一场轩然大波，皇帝很可能会借着这个机会把你哥哥给除掉。我们晋王爷一直都很欣赏杨素杨大人，如果杨大人可以帮助他登上皇位，到时候还愁地位不稳吗？杨约一听不住的点头，是啊，你说的很有道理，我这就去把晋王的意思告诉我哥哥。杨约第二天就把这番话告诉了杨素，兄弟二人商量了半天，决定一不做二不休，要帮助杨广登上皇位。杨素一旦决定帮助杨广，就开始等待时机除掉太子杨勇。这一天机会终于来了，太子杨勇的宫里传出消息说太子妃突然死了。 太子妃没病没灾的，年纪轻轻怎么会突然死了呢？ 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都产生了疑问，包括独孤皇后。杨广看出了独孤皇后的怀疑，就跑到母亲面前给杨勇垫砖去了。杨广一见母亲就痛哭流涕，说太子杨勇毫无人性，毒死了自己的太子妃。独孤皇后开始不太相信，但禁不住杨广一张巧嘴说得头头是道，再加上自己本来对这件事情也存有怀疑，就确定了杨勇的罪行。从此独孤皇后就越来越不喜欢杨勇了，在隋文帝面前也经常抱怨。这人和人相处印象非常的重要，即使亲生骨肉也是如此。隋文帝总是听到杨勇的坏话，对他的信任感也开始动摇了。杨素觉得时机已经基本成熟，就派人去监视杨勇的一举一动，然后把这些都添油加醋、歪曲捏造的报告给隋文帝，并且十分肯定地告诉隋文帝，太子等不及做皇上，要杀掉父亲，自己登基了。隋文帝一听，心里是又急又气，心说杨勇啊杨勇啊，我从小这么疼爱你，把江山都留给你了，怎么着让你等几年你都等不及了，就这么急不可耐的还想杀了我自己当皇上，真是个不忠不孝的混账。隋文帝急火攻心，一下子病倒了。这朝中没有皇帝坐镇，大权自然都落到了杨素身上。杨素一方面接着在皇帝面前诋毁太子，一方面就开始调集兵力，准备关键的时刻派上用场。这天隋文帝觉得自己身体不太好，恐怕撑不了多久了，就把太子杨勇、晋文杨广、丞相杨素都招进了皇宫。杨素一看皇上这架势是要托孤啊，杨素马上就把兵马都调了过来，把皇宫围了一个严严实实。他又派了一队人马把太子杨勇给软禁了起来，让他根本没有办法见到隋文帝。杨素心说，皇帝老啊皇帝老，既然你早就对我有了戒心，想除掉我，也就别怪我翻脸无情了。今天你不是要托孤吗？我就听着你说，如果你改变主意把皇位传给杨广，那我就省点力气，如果你还坚持传位给杨勇，就别怪我要使点强硬的手段了。杨素把一切都安排好，就和杨广一起入宫见隋文帝去了。奄奄一息的隋文帝是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托孤没有任何意义。杨素一进宫就把隋文帝给软禁了起来。不过隋文帝能够任由杨素摆布乖乖的就范吗？到了这个时候，隋文帝可是摆不出什么帝王的威风了，身体受着病痛的折磨，兵权又掌握在别人手里，这会儿他可是知道什么叫身不由己了。杨素一见隋文帝就跪倒在病榻之前，一副猫哭耗子的模样，皇上啊，您可要保重龙体，咱大隋朝还等着您呢。隋文帝抬起眼皮，杨爱卿啊，我今天叫你来就是跟你交代一件大事儿。我命不久矣，这皇位就传给 谁？ 杨素迫不及待的想知道答案。 传给太子杨勇。 杨素一听当即冷笑出来了，皇上，恐怕臣不能遵旨了。说完一甩手走出去了。隋文帝听到杨素的回答先是一愣，然后马上就明白了， 他心说，我万万没有想到杨素竟然真的叛乱了。唉，我一时糊涂，没有早早的剥夺杨素的兵权，落得今天的下场。隋文帝被这么一折腾，万念俱灰，眼看着就该咽气了。隋文帝在这垂死挣扎，可杨广呢，他不是陪在父亲身边，而是跑到他老爹最宠爱的女人陈贵妃那儿调情去了。陈贵妃一看杨广要对自己动手动脚，吓得赶紧往外跑。杨广看陈贵人一跑，心里也有些慌张，心说他这么跑出去被别人看见怎么办呢？这下可好，陈贵人在前边跑，杨广在后边追，两个人拉拉扯扯的竟然跑到隋文帝的寝宫来了。隋文帝这时候正是倒气都倒不匀呐，一看见陈贵人衣衫不整就跑进来了，后边还跟着儿子杨广，急火攻心，一口气没倒上来，一命呜呼了。杨素一看隋文帝死了，心说正好，这下子就全由我说了算了。杨素一方面封锁了隋文帝的死讯，一方面派人去结果了太子杨勇的性命，最后又伪造了一道圣旨，把皇位传给了晋文杨广。等这一切都做好之后，杨素才对外宣布了隋文帝的死讯。出殡的这一天，杨素比谁哭的都撕心裂肺，可是心里边呢，却得意得不得了啊。经过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夺宗之谋，杨素终于帮助杨广登上了皇位。可是当了皇上以后的杨广却没有像他当初承诺的那样给杨素一直保持着高官厚禄，而是一点点地削弱了杨素的权力。您想啊，一个经历过宫廷政变的人怎么可能让这种事情再发生第二次呢？可怜一生处心积虑的杨素，最后也落得一个冷冷清清的下场，在悔恨和气恼当中度过了最后的人生。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